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很丑，可是我很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退缩。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发射出生活 是指向幸福，在回忆和猜的选择让步，太固执而盲目，忘了停下来倾吐自己的苦。时间折磨多少痛苦，才累积出的领悟。

的草原白茫茫，列车搭上悲欢去辗转，它尝遍了每个异乡，现实赠送的糖。如果我站在朝阳上，能否脱去昨日的惆怅，单薄语言能否传达我所有的牵挂。两盏夜光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他想要的不多，只是和别人的不一样。烛光倒影为我添茶，相逢太短不等茶水凉，你扔下的习惯顽强活在我身上。如果我站上，能否脱去昨日的惆怅，淡薄语言能否传达我所有的牵挂。若有天我不负勇往，能否坚持走完这一场，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滴 声歌唱。

学会知足而常乐，可万事都一笑而过，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 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在工作当中啊，总有一些人一开口就显得很嫩，倒不是因为奶声奶气，而是他们在工作当中所说的话完全撑不起台面。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的一些言语而吃一些暗亏，因此今天的职场秀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职场的话术学问，帮助我们在职场上避开所谓的雷区用语。无论你的职位高低，我想肯定有些事儿得向上级来敲定，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每一次经过讨论之后你都得告诉对方你不是那一个可以最终做决定的人。很多人在回答的时候可能说，我得请示一下我的上级，而如果换一种方法的话就可以避免尴尬，比如说，这个提案不错，不过得容我再找几个部门里的人听一听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这样的说法不仅显得你顾全大局、善于合作，同时也不会显示出你是一个没头脑、没主见的小跟班。我们在职场交流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介绍自己的环节，如果说你目前在职场上的头衔并不是很响亮，当然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你也不需要像广播一样告诉每个人你是什么职位，尤其是在你接触等级比你高的潜在客户或者是合作伙伴的时候，不要再说我是某某公司的市场助理，而改成我是某某公司负责市场相关事宜的人员。其实这样说的话，不仅没有明确的表达你的职位很低，同样也显得你是一个老练的人。而在所有的职场话术当中的葵花宝典的第一要义呢，就是杜绝任何不必要的副词。在跟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废话。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很喜欢看简短的邮件，所以在这里呢，也给你举两句话作为例子。第一句话是，我超级的希望能够尽快展开这项活动，但是因为我这周真的是忙成了狗，所以我们等下周工作量缓和的时候再开始好不好呢？第二句话是，我也希望能够尽快展开，但是这一周工作日程已满，我们下周开始吧。相信听到这两句话，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出第二句话是既简单又直白的表达你的意思，所以在职场当中的话术表达一定要记得杜绝不必要的词。除了以上的三条建议之外，德州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也是致力于通过分析人们的语言来解读他的隐藏性格，而他的发现是，在对话当中更多的使用第一人称的那一方往往是社会地位较低的一方，而这样的一个实验也证明了说话确实是一门非常值得研究的学问。好了，以上今天的职场秀呢就是这样，如果你也有什么非常有意思的职场故事和职场干货的话，可以通过九六九的官方微信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我们在这里也期待你的参与。我是主持人周周，我们下期再见喽。 处理。